咁我剛才都講啦，其實即係香港嘅管治手法呢已經唔係我哋認識嗰套嚟嘅。英治時代嘅管治手法呢就係建立一個嘅社會秩序同埋一個政治秩序。嗱，個政治秩序我哋睇唔到嘅。點解呢？就因為佢係一個隱藏嘅一個遊戲規則嚟嘅。譬如我剛才講鄉議局同港英政府嘅關係。然後鄉議局裏面有冇挑戰鄉議局主流嘅勢力呢？有，就係元朗。因為法叔就係屯門嘅。亦都唔係屯門裏面嘅，佢反而係英國扶植，特登唔係嚟自上水或者元朗嗰啲嘅大族，而喺龍鼓灘出嚟嘅一個咁樣嘅運出嚟嘅一個由低打上去嘅，係咪？咁所以你變咗譬如姓廖啊、姓文啊、姓鄧啊嗰啲，佢係唔會同佢覺得喂大佬，我宋朝皇姑後人嚟嘅喎，點解同你呢、這個即係劉皇發平起平坐，或者甚至要你分嘢俾我咧？你負責分豬肉咧咁啊？呢、這個就係所謂 divide and conquer。分而治之，英治時代第二個分而治之是什麼呢？鄉左不能合流，這個就是1997年之後最大的轉變。為什麼鄉左不能合流呢？鄉士和左派，這個就是港英一路以來在67年之後呢，是有意識地去將他們呢是分開成為兩大陣營。因為始終新界地區中共的滲透和統戰工作呢是比進入市區，同埋因為市區大量嘅係逃避中共管治嘅游水嚟嘅大逃港，1962啊、饑荒啊、文革6667啊嗰陣時，甚至係72年走落嚟嗰啲，就冇咁容易受中共嘅統戰影響，反而係新界嘅農會啊、信用合作社啊、蔬菜統營、蔬菜合作社啊嗰啲咧，好多時就受中共嘅滲透。所以你睇翻咧60年代而家公開嘅英國喺 National Archive 裏面公開嘅香港檔案咧，佢實際上係真係一個政策。就是防止鄉左合流，咁所以鄉市除咗得到嘅發展啊、衛星城市嘅嗰、那個嗰啲城市規劃嘅大綱藍圖，等佢早啲去收地發展之外咧，第二係咩咧？就係、是、small house policy 啦。我哋今日所講嘅所謂丁屋政策，丁屋政策好多人話係呢個新界原居民由清朝以嚟嘅既有利益，錯，絕對錯呢、這個。呢、這個係1967年暴動之後。當時的英國政府為了酬謝當時支持英國平亂的鄉紳，由黎敦義用一個禮拜啊，不是兩個禮拜時間起草的一個叫做 small house policy 丁屋政策。我不知道黎敦義死了沒有，其實如果他未死的話應該就很清楚整個 small house policy 的內容去脈，絕對是可以取消的。不過丁屋政策現在亦都是變成新界癌的另一個問題，癌症另一個問題。但是英治時代那種的所謂莊與閒在97之後就瓦解了，因為英國是一個外來的政權，它管治香港的精英人數是相當之少，除了駐軍在錦田、石崗、赤柱，還有就是這個的粉嶺，另外就是僱傭兵、居家兵。實際上他的所謂 bureaucrats， 英國過來的 bureaucrats 是很少的，很多是在地的英國人來的，可能是印度啊，或者是巴基斯坦啊，在香港的英國跟英軍過來很多年的很多代的這些的南亞的人。而英國人正正因為他是就地而治，他就在一些關鍵位裏面呢就去控制住，比如很簡單，總商會的主席鮑磊 Martin Barrow， 他就是這個的沒記錯應該是海瑟克家族，就是這個太古 不是太古西門海瑟克家族應該是怡和集團的這個高層，或者以前的 Jimmy McGregor 麥理國，都是一些比較 liberal 的鬼佬來總商會的。好啦，然後跟住就到你呢啲嘅華商，佢就提拔上海商人，就係、是、田元浩，即係田北俊嘅伯爺同埋唐長千、唐英年嘅伯爺呢類上海嘅資本家，見過世面㗎嘛，因為好多外國讀書返嚟識英文，同港督傾到偈，就培養佢哋嘅仔去從政。然後呢就係、是、關節位裏面呢一個報政司由 MI6 過嚟嘅霍德，就控制晒成個立法會行政會議、行政局、立法局，一個霍德。然後霍德隔離有個叫李鵬飛，李鵬飛就係呢個兩局首席議員。 好啦，就有咩任務就交俾李鵬飛去搞，譬如投票點樣discipline 呢個港英建制派歸隊，咁李鵬飛去做囉。咁但李鵬飛要成為精英，佢要 proof 俾英國人睇我係精英先得喎。譬如先要喺呢個港管局做呢個主席，飛哥親口同我講嘅，其實因為飛哥本書即係政壇嘅回憶錄，其實我當時同佢筆錄，咁親口講就係話呢，當時佢就係做呢個嘅港管局主席，英國政港英政府就要修訂呢個煙草條例，就要禁咗呢個電視台嘅煙草廣告，呢個對於電視台嚟講係相當大嘅利益。而佢亦知道邵逸夫就係一個好有影響力嘅人，因為港英好多嘢都係要靠 TVB 幫手，嗱嗰陣時嘅維穩係睇唔到嘅，其實，但你又要收皮，即係將人哋嘅最大嘅利益收入將佢斬咗去，咁就交俾你李鵬飛去做啦。你搞得掂啊，六叔唔反台嘅，你咪上位咯。呢個就係英治時代做嘢嘅方式，對新界佬亦都係一樣。但係而家嘅方式唔係，我要收你皮，我數夠票我就收你皮，過咗個法例先，我理得你死。所以必然是會整個政府是會充滿著各種各樣潛在的敵人的。第二就是說個權力是要 above 這些地方的派系利益，就是說肯亞酋長和這個尼日利亞的酋長是不能夠和英國的尼日利亞專員平起平坐的。大家看看張相，小桃園酒家，大家認認得裏面，大家比近一些坐在那裡的人看看，這些不是梁振英的小桃園飯局那些人來的，其實是黑色衫主角戴眼鏡那位，就是現在的行動處的警務處的副處長，行動負責行動的副處長鄧炳強先生。那隔離白色衫戴眼鏡那個就是新界社團聯會的負責人，就是梁志祥先生。那呢就這邊呢就是鄧賀年，應該是平山鄉還是錦田鄉我都不記得了，大家 認得的話給我聽成扎人在小桃園那裡。我想問一下，如果元朗以前那個就算是 Rupert Dover 新界南的指揮官，會不會日日跟這些大家在這裡飲飲食食這些飯腳在這裡，大家在這裡 chit-chat 的，在這裡。所以我說圍村兄弟自己人就是這個意思。如果英治時代，我不相信這些情況是會出現的，因為那個皇冠乜不是代表你個人，那個皇冠乜是代表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 British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 1997之後所有東西都改變，其中一個原因是個黨國機器在後面。好了，昨天示威者用油漆彈就去塗污這個區塊，今天就講到是比人命更加嚴重。其實我都想問一問一個常識的問題，我老友古思耀好像第六次焚燒國旗而坐監的了，其實好像是，或者塗污國旗你不知道什麼了，總之坐了無數次的了。那我想問一下，為什麼古思耀去焚燒國旗或者塗污或者毀壞國旗的時候，為什麼又沒有人神共憤那麼憤慨呢？其實是不是古思瑤的破壞國旗的行為和塗污這個中聯辦外面的國徽的行為是性質是不同的呢？大家教一下我，我覺得是性質是一樣的，其實是不是就算捉到你問我，你說嚴懲的嘛，怎樣嚴懲呢？其實香港是，如果是法治，好像林鄭所說，我最擔心就是香港的法治，如果香港是法治的，何來嚴懲這個字呢？你就跟法例咯，跟法例去起訴咯，跟法例去判刑咯。但是我相信那個 symbolic meaning 和7月1號攻入立法會擺了個牌在這裡，塗污了個區徽，將中華人民共和國那幾個字抹黑，然後寫了沒有部門只有暴政那張的 banner 擺在這裡，是一樣，是一個相當之有 symbolic meaning。 這個是悲亦都是喜，悲者即是說香港人在今次的反送中運動裏面是會慢慢演變成為一個爭取民主的運動，甚至是分離主義運動。我現在講的是一個，我不是說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我的信念，我是作一個客觀的分析。你今次林鄭月娥之所以成為香港民主運動的一個領袖人物，我覺得或者香港分離主義運動之母之父就是梁振英， 因為梁振英將港獨運動呢就明明是一些小小小小團體的意見將它捧到那麼高，差不多好像全香港人都喜歡港獨和造炸彈樣。好了，然後就用大棍核彈打蚊，打到它由蚊變成做哥斯拉。跟住下來呢就到這個民主運動之母是什麼呢，就是因為林鄭月娥的不作為、無所作為，以為拖過得過且過，整個問責團隊你今天整班人站在這裡，一班喪屍這樣。我想問一下那些我認識的羅志光，其實你都不是一個這麼衰格的人，為什麼你不辭職呢？真的，我第一份工作是你請我的，其實你是民主黨的秘書長，我就是一個研究主任，是不是？我認識你這麼多年，為什麼你不現在即刻辭職呢？為什麼整個行政會議和整個政府裏面7月21日發生這麼惡劣，完全是已經泯滅了一個政府應有的道德底線的事，而竟然沒有一個人辭職？你看那些陳肇始說自己是大學教授，你看那些黃錦星，是不是？你那些張建宗就不要理他了，是不是？那些邱騰華準備接特首添，在那裡沾沾自喜啦，你看其他那些誰像一個人？但我再講，我一個月前已經講，邊個沾上反送中呢壇嘢嘅，其實佢喺之後嘅政治生涯根本上就已經係 walking dead， 係一個活喪屍、活死人嚟。你係中共，你會唔會再用呢棚人啊？陳志思醒少少啦，你葉劉仲發夢做特首，揼你個頭啊！真係。但係竟然無一事難兒，我就係話，連有個勇氣出嚟辭職都冇，眷戀一個咁樣嘅沉船。一個Titanic裏面還在拉小提琴，成班友在這裡已經撞了冰山，撞了的了，撞了兩次冰山，撞了第三次昨天，然後已經下沉當中的時候，大家攬著一起死，想要跟香港人，跟著攬炒就以為這樣就可以令到拯救自己那個的形象，一起撲街咯，我撲不緊要，你撲衰過我就得咯，我用黑幫來戰咯。但是你整個政府你看到令香港人最大的改變，我相信在之後的群眾運動裏面最大的改變就是現在終於要走上，無論你是被迫好什麼都好，偶然好什麼都好，就是打大佬了。打大佬是很痛苦的，其實每一次我想起那些後生仔，我是很我是很傷心。為什麼？因為我說千萬不要走上光州那條路，因為光州那條路到南韓的民主化，人家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有美國佬看著照著，台灣也是一樣，不到你蔣經國蔣氏父子一條有話事，蔣經國最終都要在行憲紀念日發表這個講話，就是說不會再由蔣家的人接任這個台灣的這個總統，因為他們跟的大佬是美國。甘地公民抗命不合作運動，他抗爭的對象是英國，你試試他抗爭的對象是大清帝國，或者是今日的雜氏帝國，你估會怎樣？甘地二十個甘地都不夠死，我告訴你囚禁到死，跟劉曉波一樣。這個文明的體制雖然他都是帝國主義，文明國家不代表沒有帝國主義行為，一樣有，但是個帝國主義行為裡面的宗主國仍然受制於當地的人道主義者、教會、輿論，這個就是大英帝國和大美亞美利堅帝國。即是說你在沖繩強姦了日本的女孩，你的美軍一樣要交出來軍事法庭審訊，你不可以說因為日本就是我看，他是我條僆，我姦你的女人有什麼問題？絕對都不行，始終那個核心都是一個文明的體制。南韓光州所走的路，在光州屠殺之後，南韓學生是接了那個民主運動的旗手，工人運動受到嚴厲的鎮壓，在朴正熙之後，在全斗焕年代，南韓漢城奧運之所以變成民主化的契機，因為美國，美國很簡單，他要將他的生產線外判轉移去亞洲國家，當時就是這個科技製造業開始轉移去亞洲，南韓、台灣。如果你不是一個穩定的政治體制，你仍然是日日掟汽油彈的，我怎麼搞啊？我怎麼可以將那些半導體啊、那些晶片啊等等那些生產線那些技術轉移給你？因為你好像日本那樣，日本我駐軍在這裡嘛， 我睇住日本人唔會搞嘛，因為日本人全共鬥60年代反對安保運動之後走上赤軍派嘛，放炸彈嘛，恐怖主義襲擊嘛，所以成個日本嘅群眾運動安保鬥爭之後嘅學運就脫離咗呢個日本嘅主流社會，成班人就變成俾個主流社會所唾罵日本嘅激進運動。但係南韓運動嘅激進傳統點解能夠一路走落去呢？係因為死得人多，所以我話點解我唔希望香港係走上光州之路，就係咁。嗰條絕對係一條好黑暗、好漫長嘅路，因為我哋嘅大佬唔係一個，我哋香港唔係一個主權獨立嘅地方，而我哋唔係喺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核心地方，我哋係一個邊陲嘅商業城市。你要輻射入去全中國大陸，令到共產黨倒台，呢個係一個相當長嘅一個時間。但係如果你話和平演變，當然呢個係由89年之後美國到而家一個失落嘅期許，結果最終美國都要改弦更張，知道共產黨已經冇辦法和平演變，而家一個數碼列寧帝國，一個列寧式嘅政黨用數碼科技控制國民嘅一個咁嘅帝國，將會引入嚟香港添。所以呢個就是反壓迫嘅啫，你問我。跟住後面講乜嘢都唔緊要，叫 counter power。counter power 就哪裡有壓迫，哪裡有反抗，即係社民連嘅口號。就係咁啦，係 issue base， 唔好再講主權等等呢啲咁嘅嘢。我覺得一講落去嘅話，呢個就沒完沒了嘅呢個。因為對家係想升溫。將個問題，你睇下今日林鄭月娥所講嘅個記者會裏面，其實講元朗嗰 part 唔係重點。他之前的拍應該是跟上面夾過的，挑戰國家主權。我自己在節目裏面講過，一上升到的主權問題就是剛才我講戒嚴宵禁基本法第十八條出動。你問我其實圖烏那個的區徽和古思瑤燒國旗其實都是一樣的，都是刑事罪行裏面。如果你話講到咩全國國民嘅尊嚴啊，民族嘅自豪啊，咁就冇得好講嘅呢啲嘢，呢啲唔係法治嘅語言嚟嘅其實。但係如果行咗嗰條路嘅話呢，大家要諗清楚，如果你係提出一個所謂分離主義嘅主張嘅後果，將會係更嚴厲嘅鎮壓，而跟住嘅激進運動就會重蹈返2014年之後本土運動嘅覆轍，就係慢慢疏離於和理非呢邊啦，所以我覺得仍然係需要繼續係以反抗權力作為嗰個嘅所謂議題式嘅一個咁樣嘅運動，警暴就係警暴，係嘛？反對要求高度自治，反對中聯辦治港就係一個要求高度自治，喺而家嘅憲政架構裏面係仍然 legitimate 嘅，仍然好多主流嘅中產係會支持嘅，因為嗰個唔係基本法所寫噶嘛。喂大佬，基本法寫嘅就係除咗國防外交之外，其他嘅嘢屬於我哋香港人高度自治，點解佢可以指示叫我自由黨嗰個周乜鬼話周咩輝話退選嗰個邊何君堯去選嗰個係邊個呢？周永勤係啦，大家唔記得嘅又係好似係讓阿何君堯嘅就係屯門讓阿何君堯，周永勤喺度喊晒係咪講啲又唔敢講啲，大佬呢啲明眼人一睇知咩事啦，已經好啦， grand strategy 嚟講，我覺得千祈唔好掂主權嘅問題，始終仍然係以反壓迫捍衛自治，喺呢個 ring fence 我哋自己其實係一個自我保護嘅一個方式。當然我哋用暴力，警察會更大嘅暴力，因為佢係合法殺人嘅，其實根本係。如果我哋唔挑戰主權，唔攞主權出嚟講，唔代表我哋嘅運動係冇方向嘅，其實。反而如果你一攞主權出嚟講，你會 alien 嚟咗相當一部分嘅。無論中華交好中產階級好等等，這個已經過去發生過，其實就縮窄了自己群眾的基礎。短期了，短期的問題就是有人問7月28號入不入元朗，我覺得入。你問我怕不怕？我怕。正正昨日那場大龍鳳，今日嗰場大龍鳳，今日嗰場都係大龍鳳嚟㗎，成個新界西北大佬霸市咁搞到，俾黑幫搞到霸市，從來未試過真係，係咪大家唔敢搭西鐵返屋企， 好啦，個目的就係要恐嚇香港人，令到大家出現一種恐慌性，就好似今日咁啦。佢已經達到啦嗰個目的，恐慌。恐慌之後，大家第一仲敢唔敢參加民陣嘅遊行呢？第二覺得反送中已經完啦，跟住佢開始派糖㗎嘛，因為大家就唔好再搞啦。嗱，點解佢唔喺嗰啲黑幫唔出去市區搞呢？因為市區幾個字頭㗎嘛，喂，唔係你話事㗎嘛。第二就係佢喺自己地頭搞㗎嘛，同埋自己地頭裏面警察包庇嘅能力更加強㗎嘛。因為同一個都係兄弟囉，圍村兄弟嚟㗎嘛。好啦，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我覺得呢就係正正要我頭先一開始講 business as usual， 大家如常地生活。我自己喺曬市區長大，其實係一個黑幫嘅環境，係一個黑社會橫行嘅社區長大，就係當時嘅東頭村七層大廈，我係住七層大廈。樓下嗰啲士多就係嗰啲即係招收黑幫踢人入會嗰啲地方嚟嘅，球場。大家睇古惑仔第一集就知道 ，exactly 就係嗰啲咁嘅地方。喺我嘅生活裏面咧，其實一路好細個已經接觸呢類人。我唔驚嘅，其實點解咧？因為我覺得我又唔係得罪你，係嘛？如果你係收 order 要對付我嘅，唔係黑幫做，第二個做噶啦。香港人唔做，大陸人做都得㗎啦。有乜問題啫？係嘛？咁所以我就係話，千祈唔可以第一心態上要蔑視呢啲人。不過另一方面就係要做一個 preparation。千祈唔好話因為心態上你蔑視嗰啲人，我驚咩呀？黑社會古惑仔驚咩呀？我唔理你咁，係咪？譬如夜歸可以有同朋友一齊，如果自己係身份參加社運俾人點咗上嘅議員又好乜都好，即係唔好自己單獨行動，有助理好，同黨黨友好，乜都好，支持者好，義工好，大家一齊有咩事多個人照應。昨日柳俊光出事呢，其實我自己好心噏，我睇住佢 Facebook 講我而家入去啦咁乜啦咁，跟住冇耐就睇住佢頭破血流。即係佢正正就係想入去幫嗰啲人而出事。但係你睇到佢講，如果佢都唔驚我有乜，點解我會驚？點解我要縮呢？如果俾人剝到咁樣頭破血流，其實柳俊光都唔驚嗰陣時候，我憑乜嘢驚啫？係咪先？所以個道理就係咁簡單嘅啫，我覺得行得正企得正，我又唔衝擊，又唔成個頭盔口罩，我乜都唔戴，眼罩我乜都唔戴，大家見到我都知道，係咪行嚟行去就係咁？我堂堂正正，我乜嘢都冇做，咪行咯，有乜問題啊？如果咁樣，連一啲地方我都唔敢去嘅話，呢、這個咪就係正正獨裁者最想發生嘅嘢。就是將個恐懼種咗落你嘅心嗰度。當你嘅心裏面有咗恐懼之後，你就會有一個 self-censorship。呢個 self-censorship 就係你好多言論開始唔敢講。你怕得罪警察，你怕警察會搵人搞你，你怕黑幫會搵人搞你。然後跟住你就開始顧左右而言他，講一啲大家覺得好奇怪嘅言論。咁如果係咁，其實我不如離開香港。這個都不是我過去五年來做的事情。很多人不明白，我記得星期日那天我見到一個朋友，他都是很言相勸的，西良你人身安全自己留意一下，真的擔心啊。我說其實我說你知不知道過去我自己發生過什麼事，由這個雨傘運動之前立場新聞終結，到這個的出版社被這個中聯辦旗下的三生中將所有書退曬，然後我哋免費派曬出去，出版社結終止，然後跟住我哋，我諗 Lens 最清楚，我哋用最低最低嘅成本去 operate 我哋呢個網台，係希望有咁長命，得咁長命，直至到一日俾人掃牆，打爛曬玻璃，冇得做啦。當初我記得我同阿 Lens 都咁講，即係我哋冇任何嘅 staff。不是其他人咁樣坐海景寫字樓啊，一呼百應啊。其實遊行上街就係我同佢兩條友，再加埋阿 Ming Sir 幫我做設計 ，Eva、KK 幾個義工、謝生影相，全部都係一班人喺個書店嗰度。其實就係一個遊擊隊嘅方式，就係咁簡單。 其實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而家卡文頭先 WhatsApp 好擔心，就係想立即即係加強城寨嘅保安。其實你知道我哋玻璃門嚟嘅門口，跟住木門噶啦。而家就係點解出個 mon 就係呼籲大家捐錢之前，我哋就係要立即提升個保安問題。呢、這、一個就係頭先即係卡文吩咐我要講嘅嘢嚟嘅。同埋你話至於即係城寨最低成本，我最清楚噶啦，喺度我喺度五年啦，係啦。 系， 即系睇住我哋入面嗰度，有阵时做直播嗰阵时一甩漏，咪即刻就系搵个电话，乜都冇，夹喺嗰个台嗰度，咁就直播噶啦。冇话其他咩大台，咩成千万，唔知咩音响啊，又话唔知个房几大，冇呢啲嘢嘅。 几百万直播 studio 啊嗰啲。 嗱，唔怕讲，我就系收居马费嘅啫。老实讲，成日都请唔起我。咁我自己系将我自己做 freelance 嘅时间。即係擠落去，然後幫城寨，然後遊行，然後之類，我哋自己都自己揞錢啦，啲義工之類，自己賣物資都冇話 cam 唔 cam 錢嗰啲，係咪咯？就係想呢度用一個最低成本，同埋即係一班又係聽眾，又係朋友，又係信得過嘅人，又係義工去幫手營運城寨，係好多次都係咁樣嘅啫。即係你話之前你上個禮拜阿網就話三幾多人啊，三一位喎，我哋係未冇你又一年前問我哋。咪邊有諗到會咁多人嚟嘅啫？咪之前直播睇住得個300人，跟住最多你話阿黃師傅係嘛做直播話最叻㗎啦， 兩千三千 500人直播， 500 最叻。跟住之後嗰陣時你話 live view 最多就係、是、啊，我撈鬆話5000人好勁喎，嗰陣時已經好自嗨㗎啦，係咪？即係慢慢睇住我哋最即係叫諷刺就係咩個形勢越兇險咧，睇住個標數上嘅嗱，今次你見到28000嗱，到上次612。都冇咁多標數嘅，就係今次你見到嗰、那個 上次萬四萬四咗啦， 即係萬。 今日28000到而家28300。 嗱，而家我哋見到就係同好多我朋友又好，就係有一種恐懼嚟漫，即係嚟漫住香港。呢、這個未見過。 大家都擔心，所以先至聽節目。我就係話俾大家聽，恐懼就係對方要達到嘅目的。 其實我哋而家即係老實講，而家就係香港人團結自救嘅情況。嗱，有好多 Telegram。好多group打其實唔使驚，尋日最感動就係咩咧？雖然尋日咁兇險，有好多甚至有個消防員嘅夫妻啦，出車自己去元朗 pick up 嗰啲人 ，pick up 啲人，甚至有啲人架車俾人揾鐵通卜到爆，都唔怕，照出嚟。喂，呢個唔係我哋香港人即係認為香港仲有希望嘅地方。 就係消防都係啦，有咩問題打電話俾消防，六分鐘到。 而家你見曬各區唔同消防嘅電話 ，Telegram 有曬噶啦。 係啊， 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哋叫做自己有一個安全網喺度，唔使絕望啊！大家， 我覺得每一次呢個運動最大嘅我自己嘅感受係咩咧？每一次當我哋覺得啊呢次死啦咁，即係陷入一個嘅低潮或者係一個嘅困境嗰陣時，啱啱好調翻轉嘅，我覺得 係 一個政權去到依賴元朗黑幫、深圳嚟嘅古惑仔、旺角入去嘅黑幫。一個政權去到咁嘅地步，我想問一下佢可以撐幾耐？而家就係黎明之前最黑暗嘅時候。琴日我哋見到好多人好激憤，我自己瞓唔到，卡文亦都瞓唔到，身體更加唔好，係咪？今日仲要同佢去醫院。但係我覺得呢、這個我哋係可以承受得到嘅呢、這個黑暗，因為根本最黑之後就係開始光明，從來冇見過咁黑暗，雨傘運動都冇。就算是佔旺那次黑幫出動呢，我都沒覺得那麼黑暗，真的。昨天真的我覺得有些絕望，見到他衝進去那個車廂打人。 其實我昨晚我自己呢都在即上環一帶回屯門的時候，很多人打給我，其實喂你不要去元朗，跟住越來越聽到不同圈子朋友說喂夜啲出刀手的，跟住我自己結果我現場我認識的朋友一個卜穿頭，另一個又是在醫院裡，咁就即係問我意見，喂佢哋被捕我點算，我點都唔好同警察講你係點樣受傷，淨係話受傷夠㗎啦。就因為我哋成班即係出我哋社運嘅朋友都對嗰個警察嘅系統崩潰咗，但係問題就係我哋都大家互相 support 就話、如果咁你搵我哋，我哋有地方可以安置大家，我哋有一個可信嘅醫生啊。而家情況就係即係兩邊我哋對自己身邊嘅朋友越來越信賴，同埋對嗰個政府系統越唔信賴囉。但係問題就係而家我哋學世良話齋，即係黑暗前，即係黎明，係一定黑暗嘅。但係如果我哋唔係自己一個人，我相信香港人嘅質素咯，即係我哋可以撐得住呢個最黑暗嘅時期嘅。 我覺得撐得住喎。你問我今次成個運動裏面，我哋即係永遠將不可能嘅嘢變成可能。呢樣嘢本身正正反映咗香港人嘅質素。無論係二十國峰會嘅國際廣告嘅運動，到呢個立法會攻佔立法會之後，大家不切割不篤灰兄弟爬山嗰種嘅口號，然後跟住其實7月21號如果唔係因為嗰個嘅元朗黑幫嘅話呢，嗰日警方嘅凶猛暴力呢係意料之外嘅，喺順德嗰度其實完全意料之外嘅，其實佢就仍然係採取一個 aggressive 嘅方法，猛虎撲兔，點知同一時間就發生咗另一個系統操縱嘅呢個黑幫事件，元朗嘅恐襲事件。所以我話每一次佢哋總會，因為你要記住呢啲咁樣嘅陰謀行動呢係唔會配合得天衣無縫嘅，總會有各種嘅甩甩漏漏，總會有人影到啲防暴警察同嗰啲黑白衫軍喺度，大家喺度搭晒膊頭喺度老老友友咁樣指指點點嘅。 其實而家好多 Telegram 嘅 group 真係好多好多人都部電話。頭先我哋譬如我屯門咁樣，喺晏晝兩三點，好多嘅街坊過千嘅人喺 group 度就影曬啲冰啲店鋪係安全唔安全。即係呢個係前所未有，即係大家互相保衛，互相即係叫做保咗個盲點。呢個前所未有呢，甚至啱世良講，昨晚就算之前六點幾已經有人影到，即係嗰個叫大波 man 喺團 中意民團 喺元朗嗰度已經話喂大家小心啊，佢哋成班人穿曬白衫食飯。其實嗰陣時大家已經喺唔同嘅群組知道，喂我要防範呢樣嘢，甚至即係有人甚至喺地鐵站口度擺低曬成袋彩色嘅 T 俾啲人換衫著咗。車飛啦，我自己之前都收到有啲社工話喂俾張車飛你哋啦，唔好用八達通啦，有人就擺得一大袋嘅 T 恤喺地鐵口度俾人攞嚟著。所以我覺得而家亦都係最絕望嘅時候，亦都係最有希望的時刻，就係呢一刻。 冇㗎啦，你問我當初我估計都係攻擊呢、這個嗰啲嘅黑衫示威者，結果佢係無差別衝入車廂打人。當時我話呢個林鄭政權包括後面嘅中聯辦政權壽終正寢，我唔係安慰大家。當一個政權 desperate 到咁嘅地步嗰陣時候，要用咁嘅方式嚟去報復香港人，你諗下佢 desperate 到咩程度？係咪？即係佢嗰個焦急嘅程度啊，係佢仲焦急過我哋啊！我哋焦急係因為見到嗰啲受傷嘅朋友，見到嗰啲人，見到嗰啲女士受到襲擊，見到孕婦受到襲擊，係咪？大家激於義憤，想入去幫佢哋，但係背後嘅政權。已經去到玩到咁大，自殺五個，大家唔記得咗，其實自殺五個，未計博穿頭。琴日我睇個訪問，612俾橡膠子彈射到眼嘅，九成接近失明嘅右眼，嗰位老師係嘛？大家記住，仲有黑暗嘅嘢嚟緊，700個人大抓捕。用人面識別系統將在前線抗爭的年輕人包括運送物資的人全部起訴，這個就是行動處的第二步。黑不黑暗？當他們出現的時候大家會覺得很黑暗，未出現，不過我告訴大家你們要有心理準備，700人名單的大抓捕是即將來臨，在中聯辦事件之後就會來臨。我相信我哋冇時間去驚，因為我哋要幫嗰啲人，我哋唔想佢哋帶住幾百蚊流亡去台灣。去台灣做乜嘢？後生仔有啲書都未讀完，係咪已經30個流亡咗去台灣。我相信全物資嘅會造成好大嘅恐慌。第二個恐慌就是委內瑞拉的獨裁者查韋斯所說，我的朋友大家齊齊發財，我的敵人法律事後。所以我說這些手段，很多人說啊，世良你厲害，我一點都不厲害，我一個普通人，你會知道其他的獨裁者是用什麼的手法的。律政司會落台，不過換上的律政司將會更邪惡，鄭若驊一定首先第一個落台，然後就由這個新的律政司。你想想鄭若驊的朵已經臭到這樣，因為她自己的私人的事件，她老公上市的事件等等， 你諗下喺咁嘅情況底下，佢會唔會再為共產黨或者林鄭月娥賣命，咁樣去大規模起訴七百個人呢？好啦，佢唔做嗰陣時候，佢咪會落台囉。但係調返轉，如果佢放，佢仲可以留返一個所謂嘅少少嘅一個冇咁臭嘅名字。所以我話大家記住，唔好第一步諗點樣逃亡。我哋要諗嘅係我哋集結最多嘅資源，我哋過去嘅教訓就係當切割咗之後，其實我自己都有反省過，切割咗之後冇辦法去支援嗰啲被呢個法律所謂用法治名義迫害、用暴動罪起訴嗰啲人，呢個係好漫長、好艱巨，唔係講緊半個月、一個月，係講緊一年、兩年、三年嗰啲案件，第二年丟淡曬先起訴你，2021年、2020選舉之後先至起訴嘅。我話俾你聽，佢都唔會橫跨2020嘅立法會選舉啊！所以唔係最黑暗啊，而家係。仲會更黑暗，即係話黑幫去得元朗，市區亦都會有黑幫。嗰啲黑幫唔係地區性嘅，其實係一個流動嘅民兵組織。如果一個流動嘅民兵組織，伊朗有，俄羅斯有，點解中共冇？你問我，我諗極都諗唔到。以前我訪問過一個新華社嘅副社長，叫黃文芳，我叫佢放叔。放叔就係喺97前負責處理香港黑社會、統戰黑社會，帶佢哋返大陸投資搞夜總會嗰個人嚟。咁我相信我哋嗰個年紀嘅行家都知道，都認識阿放叔，係咪？所以先至有黑社會，亦都係外國逃四區公安部長呢句講話，從來共產黨就係同佢哋有關係嘅個政權本身，呢個冇所謂嘅道德判斷喺裏面，呢個係佢哋嘅手法，你接受與唔接受，呢個係佢哋嘅手法。所以我就係話嗰啲流動嗰啲民兵組織，你睇下何君堯嗰段片你知㗎，其實佢喺度鬧啊侯志強話咦使乜咁啊，我哋六鄉元朗六鄉就唔會係咁㗎啦，入到嚟一定打佢，邊個入嚟邊個死，欠甲不留，殺到佢哋。其實嗰啲咪民兵組織囉，揸住支棍。如果喺南韓，由光州，我話點解喺條咁黑暗嘅路呢，喺光州起義之後，南韓嘅學生不斷同軍政府抗爭，軍政府就喺警察、鎮部警察以外成立咗一個叫白骨團。白骨團呢就係招募一啲前警察同特種部隊嘅人，用大波紋嗰種中義民團啊，用非警察嘅方式喺示威現場埋伏，然後將落單嘅示威者扭打致死，就係白骨團，令到當時南韓學生運動聞風喪膽。但係結果抗爭越嚟越激烈，由掟磚掟到莫洛托夫雞尾酒，就係我哋80年代認識嘅延世大學、漢城大學嘅學運。白骨團嘅故仔，我相信對南韓嘅民主運動嚟講，好多人聞風喪膽，就係酷刑逼供，拉埋去扭打，打到你重傷。你睇昨日俾人鞭到個背脊爛曬嗰個，你睇下嗰張相，阿 Lens 幫我揾下嗰張相俾大家睇下。所以呢啲身光頸靚，我仲記得1995年彭定康實施佢嘅政改方案，將新九個功能組別變成變相直選，結果喺建築界裏面當選嘅曾建成，就要呢、這個就係昨日被暴徒襲擊嘅一位市民。大家睇到其實都幾大隻㗎呢、這個，大家睇下背脊皮開肉裂。講埋頭先英國人嘅聰明，佢唔需要用暴民，唔需要用民兵組織，佢用個議會制度去吸納你。阿牛選完之後，彭定康約我哋所有嘅人去呢個港督府燒烤，燒烤俾你聽。阿牛唔好著 T 恤牛仔褲去開會，那個是議會嚟。 這個就是英治人哋怎樣去吸納反對力量的方式。現在剛才看到那張照片，這個圖那些惠康視訊那些 CCTV cam， 大家知道其實有功能跟埋龐大的數據庫，然後通過那些在不同場合出同一個地點出現那些人的步姿和他們的面容識別的 identify 他們，然後逗他們回去。咁傳送物資嗰啲更加容易啦，其實係咪咪佢用你參與暴動都得嘅，其實就算告你唔死，嚇都嚇死你，你爸爸媽媽會幾擔心。七年嘅盧建文係梁天琦係六年協助參與，用最重嘅控罪。所以我覺得既然恐懼已經嚟咗，你唯有咩呢，就是泰然處之，平常心 ,business as usual 的態度。夠鐘起身返工，過去五年我都是這樣的，其實。節目少人聽繼續做，節目多人聽亦都是這樣做。不會因為多人聽講多啲更加多 sensational 嘅嘢出嚟去討好啲觀眾。我 Lens 我都冇清楚，其實。講嘢我的 style 就是這樣。所以我就是話那個恐懼是會出現的，但是你見到亦都有開始變化的跡象，總商會發表他們的立場。是要求問責官員下台，要求政府撤回，要求獨立調查。他是五大訴求，總商會啊，是民間五大訴求裏面有三點的訴求的。他除了沒有撤回暴動定性和這個我要真普選之外，商界就不說那些東西。好啦，外國商會出了聲，總商會裏面有很多其實亦都是本地的商人。然後跟著我相信大媽撒呢，喂大佬你而家西北咁樣罷工罷市，由黑幫來管啊。U-Town 咪我以為管新鴻基管新界西北嘅，其實原來而家唔係，原來係南邊圍，錯曬又係，係咪喂新界大地主其實咪新鴻基囉，恆基囉，係咪天水圍就係長實就完曬㗎啦，其實已經係發展完㗎啦，已經係。但呢啲商人對香港嗰個形象，琴日我相信是比起攻佔立法會，攻佔立法會反而對國際傳媒對香港的信心沒什麼太大的打擊的，你覺得，我覺得啊。但你這樣喂大佬種族仇殺的方式，拿著支棍藤條這樣上去車無差異這樣去打人，如果你是外國的在香港工作的人員出現在個火車那裡是理所當然的，一樣被人無差別攻擊。我告訴你聽，林鄭月娥這隻大鑊其實是孭到認一認，孭到認一認。所以我們自保的方式跟過去是一樣，我覺得有群眾運動的時候我覺得要參與，人氣是緊要，人數是緊要，我覺得為什麼要出到黑幫啊？為什麼要恐嚇香港人啊？為什麼要用這麼噁心的方法來恐嚇香港人？就是因為人數啊嘛，個感受到嗰個政治壓力冇辦法消減㗎嘛，嗰個熱力個溫度冇辦法降溫㗎嘛，所以唯有就用呢啲手法囉。琴日喂大佬人都唔少，真係琴日你問我好多人話哎呀少咗，我啲評論員話啊俾50萬少，我真係心諗大佬唔好咁彈頭啦，真係40幾萬人好多人㗎大佬出嚟遊行係咪繼續，我覺得不可以被恐懼侵蝕了我們，然後大家願意接受一個宿命獨裁政權。真正要令你什麼兩個字認命，大家講沒得搞的了，林鄭不會落台都不會退的了，再搞就更加多黑幫打你㗎喇，而家已經你見到呢種心戰嚟嘅，好多人係散佈嘅一種咁嘅思想㗎，好多最衰都係你上街示威啦，鬧警察啦，而家咪警察唔幫你哋囉，咁樣抵你哋啦，俾人打俾人搞，再仲係咁話仲搞得勁啲添啊。如果你唔想香港沉淪落去變成一個流民政權，變成四五線好似汕頭惠州咁嘅政權，這個不是只是為了我們怕不怕人搞，跟住下去你做生意的被人搞，是嗎？ 你做乜嘢正當行業嘅都俾人搞。如果你逼唔到警察去清洗佢哋裏面嘅壞分子，唔去徹查當日究竟邊一個高層係指使報案中心唔好接元朗報警嘅電話，指使天水圍同埋元朗警署關閉，指使鎮暴隊喺半個鐘頭之後先到場。好簡單嘅呢啲問題，任何一個正常智商嘅人都問得到㗎。就係頭先嗰幾條問題咋嘛。葉劉今日出嚟就係想咩呀，擾亂視聽，就係話哎獨立調查冇用㗎，嗰啲黑光襲擊人係刑事調查嚟㗎嘛。特登混淆視聽，我而家唔係同你講刑事調查。獨立調查就係揾出我頭先所講嘅嗰啲決策嘅過程，然後追究個政治責任。刑事調查就是另外刑事調查，而家係調查警察啊，唔係調查嗰啲犯罪嗰啲人啊。如果警察犯罪啊，邊個調查警察咧？所以我就話，如果係有一個咁樣嘅決心，呢、這個決心我哋行咗一個半月。香港人在這一個半月裏面，你問回自己你有沒有改變，你很多想法你改變了，很多你過去擔心禁忌的東西你放低了，你對一些自己同路人的信任增加了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個就是我們最大增勝的本錢。沒有水晶球，沒有什麼國師，沒有謀略，沒有策略專家，什麼都沒有，所有東西都是一路動態發展。對手犯錯，你怎樣將他的錯誤擴大，在文宣裏面怎樣令到更加多的普通人對現政權產生憤怒，怎樣將他們所犯下的一些暴行公諸於世，無論在國外、在香港甚至在國內要令到所有支持政府的人都覺得自己是沒有面子的，這個政權一定倒，一定倒。而家實際上已經去到咁嘅地步，冇元朗騷亂，冇元朗呢個恐襲，當日就係警方勝利清場，鎮壓暴民，攻擊呢個中聯辦，那個故仔就係咁，那個劇本就係咁。結果另外一支管治隊伍搞出一個咁樣嘅元朗恐襲出嚟，就對沖咗原本寫好嗰個嘅損害國家主權、國家尊嚴、人民感情嗰、那個，硬硬要 cut and paste 加翻一段譴責元朗暴民內。你見到林鄭嘅左眼與右眼啊，不對稱地戚，就係咁嘅原因。我留心得好耐嘅啦，其實佢嘅表情就係不情不願。不情不願嘅原因唔係因為佢要道歉今次，而係諗住今次一字排開出嚟，再唔係將你啲暴民係嘛挑戰中國主權、一國兩制底線。是吗？四十几发橡胶子弹理所当然，结果就是被那班元朗黑帮硬硬将个大 show 变成烂 show。 所以我说没水晶球的，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一些我们 common sense 的分析，根据一些新闻，根据很多的蛛丝马迹。仲有好多時亦都唔係客觀嘅分析嚟嘅，有啲係主觀自己嘅睇法，亦都有啲係策略上需要咁講嘅說話，各種各樣嘅形式都有。不過始終我覺得大家對於一個月嚟由六月九號香港人所展現嘅信心，大家千祈唔好低估，千祈唔好低估。今日群眾嘅憤怒，你睇我做直播有幾多人聽，你就知嘅。其實呢個係最好嘅 indicator 嚟嘅，29,338，接近三萬人，接近三萬人。呢、這個就係正正反映到群眾嘅憤怒係比起六月十二號開槍係更加犀利。而我相信7月28號。我好想問下阿鄧生，你嘅 CP 嘅位就嚟到手㗎喇。其實7月28號將會係你嘅 nightmare， 將會係你嘅噩夢嚟嘅。其實 因為在你地頭有任何一個示威者少了一條頭髮，我想告訴大家7月28號一定不要衝擊，是不需要，我們不需要送頭給他們打的，真的是沒有意思的，這種抗爭是現在已經升級到他們自己升級到用黑幫了嘛。喂，我們什麼都不用做的了，其實已經是為什麼要給他頭去，人夠已經可以了。最正氣的香港人坐西鐵進去，大家守望相助，全車都是黑衫，你來啊，你來啊。當日我相信啊，全世界的國際電視台都有直播，BBC 好， New York Times 好，歐洲的芬蘭電視台好，冰島電視台好，法國電視台好，南韓、日本的朝日新聞好， NHK 好，台灣全部在那裡，在西鐵站那裡。我看看你古惑仔大，中聯辦大，鄧炳強大，還是我們香港市民大，是嗎？我再說一次，非暴力一定，什麼裝備都不用帶，千萬不要帶武器進去。很多人說要民團自衛，我不贊成這件事，我們人多，是嗎？個個善良，普通的香港市民，大家約在一起最重要，約在一起，不識的人見到他一個小孩子那些，叫他跟著自己走。如果你展現到這個叫反黑大遊行，反對一個流民政權的大遊行，這個不是只是五大訴求，因為林鄭終於揭出一國兩制的本質是什麼。我相信這個覺醒是一個是很深刻的一個覺醒來的，因為我們經歷那種情感的痛苦，昨晚見到遇襲那些市民那種我們受的傷害，我們受的傷害不是就是他們，那個覺醒是相當之深刻的，原來是一個流民政權，沒有底線的政權，是城管流民加武警這樣的東莞惠州的城市來的。原來香港是名義上我們是一個國際都會，是不是有地鐵，有 Norman Foster 的新機場，有新鴻基的 IFC IWC， 有 Pacific Place， 有迪士尼樂園，但是揭開個本質就是一個和內地四五線城市鎮壓那些反對焚化爐的市民是一模一樣的政權。我想問一下，點翻轉頭，如果中央的領導人負責香港事務的政治局常委韓正先生，我想問一下你，如此下去點樣翻轉頭，重啟政改啊？仲有冇人信嗰個會係一個真正嘅民主選舉啊？冇黨國機器操控啊？仲有冇人信啊？警察可以咁樣縱容黑幫毆打平民百姓，係咪？然後跟住話見唔到有武器，冇抄低身份證，你唔得大，你唔使驚，我唔驚你㗎。你睇下光頭指揮官幾有型，係咪？原來係咁嘅本質 ，Asia Finest， 亞洲最專業，收工啦，真係臭曬㗎啦，其實係。仲臭過雨傘運動嗰陣時，仲臭過雨傘運動嗰陣時。今次大家如果要幫警察做嘢，好簡單，寫俾國際刑警組織，任何同警察有交流嘅嗰啲上去警察網頁揾到嘅，寫信去俾佢哋，話俾佢聽香港警察就係咁樣。唔該，以後唔好再邀請佢哋去交流，亦都唔好接受香港警隊嘅人去做培訓，呢個係會令到你哋機構蒙羞。翻大陸啦。公安大學啊，這個浦東幹部學院啊，大把位給你們，橫掂都是公安來的了，是不是？白什麼恤衫啫，藍什麼恤衫啫，一件恤衫，紅恤衫，什麼恤衫都是假，是不是？已經臭到這樣的地步，所以我黎明前的黑暗是令到我們每一個人都擘大自己的眼去找星星的時候，就擘大隻眼去看清楚，其實這個政權我們這麼多年有相當大的香港市民是一路被這個英治時代留下來的一套文明的驅殼所蒙蔽， 我想話呢個就係文明嘅驅殼。嗰件 LV 下面其實根本係追蟲烏蠅，蜈蚣八足，乜都有，但係出面就冚住個 LV， 攞住個 Hermes 包包，穿著對 Ferragamo， 呢個就係香港。扮唔返轉頭㗎喇，我覺得蛇蟲鼠蟻走曬出嚟之後就扮唔返轉頭㗎喇。你唔可以話、哎、香港冇黑幫管治嘅，警黑唔會合作嘅，政府唔會利用黑幫做事嘅，返唔到轉頭㗎喇。其實你調唔調查，坦白講，你今日唔調查以為好有型，我全部絕不向你示威者屈服，結果你係一個月嚟將香港輸得嘅嘢都會輸光。林鄭月娥今日仲好意思講係咪唔想香港變成咁樣，實際上因為你就係你將我哋輸得嘅嘢都已經輸光。連總商會都提出個三大訴求，而家我好希望嗰啲聯署沈祖堯啊，好多嗰啲嘅袁國勇啊，呢班人我哋走埋一齊，佢哋都係我哋爭取對象嚟嘅。其實因為我哋要造成第二步，最重要係精英裏面嘅分裂，而家已經開始緊。721將會是一個轉捩點來，這個轉捩點是我們預計不到的。其實當時我見到桃烏中聯辦之後，我說這些這樣中間溫和派就實會罵的了，跟著就見到元朗大廝殺，毆打市民，衝入去火車裡面毆打市民，贏啊肥佬，真的贏啊我們要造成精英裡面分裂，包括政務官，包括其他的紀律部隊，包括公務員，包括學術界。大學校長雖然張翔是一個契弟，大學校長的水平等於一個五號，如果我好彩我不是港大畢業生，但是中大那個都是這麼衰，是嗎？如果我真的無地自容，原來哇大學港大校長是一個五號的水平，他說、哎、美國總統都不是民選的啦，這句這說話已經反映出這條五號真是五號，因為五號的說話才是這樣說。但是還有很多在社會裏面離開了政府的舊的公務員、舊的特首，包括曾蔭權、舊的大法官、離職的大法官李國能已經站了出來出聲。當這個陣營越來越大越來越大的時候，這個就是將會取代林鄭月娥的一個班底。我告訴大家，所有今日記者會站出來講嘢，湯渣華醒目啊，冇鋪頭啊，站出來為林鄭這個黑幫警黑行動背書的，將會全部玩完，將會全部玩完。如果你是建制精英，你現在要落飛了。我告訴你，6月9號大贏家就是蘇牧師，我說蘇榮智牧師懺悔的竟然廣福堂傳道人。7月21號之後，如果你是想做建制精英吃那些行飯，而你這個 moment 你不落飛，還在旁邊學揸著個籌碼在控下控下，以後沒有機會，以後沒有機會。這個是一個是非善惡最清晰的一個分界線來的。今次是沒有東西可以解釋得到的，不是反送中，跟反送中絕對無關，是同一個政權的道德底線有關。如果你接受這樣的模式，還可以說因為你示威者所以抵給這個黑社會打，警察當然不幫你，你真的鬧人，那你就知道這些永遠都是一個奴隸來的，這種叫奴隸性格的人，你跟他說多兩句都多餘。大家千萬不要在路上面，在茶餐廳或者巴士或者地鐵聽到這些言論而扯火跟這些人理論，一個不覺意激死了他就麻煩，是嗎？因為藍絲通常都很容易激死的，不知道為什麼所以就不要理他們，因為他們將會是奴隸，他們教育出來的下一代，無論他們受過什麼教育，家庭背景多良好都好，他心態上都是一個奴才，都是一個奴隸來的。如果今次這件事件仍然沒辦法令到建制精英切割，田北俊都要站出來叫林鄭落台啊，大佬，自由黨張宇仁玩完了，下一屆你問我亦都唔使再去選㗎喇，根本係。即係話自由黨、經民聯，經民聯裏面唔係講緊梁美芬呀、石偉謙呀等等呢啲商界嘅人，惡少、唐英年系統、唐營嘅人，再加埋頭先我講 有參與聯署，其實好多都有頭有面嘅，袁國勇啊、沈祖耀啊嗰啲，那個名單都唔係流嘅，其實即係話而家香港社會裏面有民望，亦都敢於去講出市民嘅要求嘅人，呢啲都係我哋嘅朋友，都係我哋嘅朋友。咁樣嘅話，你慢慢慢慢將呢個咁樣嘅流民政權孤立。我想問一下嗰啲 AO， 你咁辛苦港大 first on second A， 係咪打敗咁多人入去成為嗰400多人嘅精英，你同一個咁嘅流民黑社會政權企埋一齊？喂大佬，如果你做元朗 DO， 即刻辭職啦，係咪你同呢啲咁樣嘅嗰啲咁嘅揸住嗰啲藤條木棍嗰啲咁嘅綁住條紅繩嗰啲咁嘅肥佬嗰啲咁樣嘅圍頭飛講圍頭話嗰啲咁樣嘅爛仔企埋一齊？喂大佬，你話曬假假地都係 first A 出嚟甲級榮譽畢業嘅精英，跟住你諗下，今次一個商界大學校長出嚟應酬嗰幾句，講嗰幾句關於七一進入立法會嘅問題，大家都唔再講啦，已經係成個政府除咗嗰班今日企出嚟嗰班喪屍之外，根本係冇咗琴晚嗰個嘅力量，冇咗琴晚輿論，亦都冇咗琴晚所謂嘅中間溫和力量，越縮越窄，琴日之後更窄更窄，將來攬住林鄭嘅除咗葉劉之外，我諗冇人攬住葉劉。亦都好簡單，因為葉劉嘅票係嚟自紀律部隊嘅屋苑，就係咁簡單啦，其他乜都係假。你以為有是非觀念咩？其實都冇。葉劉心目中嘅其實都係選票，不過係紀律部隊嘅選票，其他根本係冇是非，最終都係利益。如果我哋 keep 住呢一個咁嘅信念， keep 住咁樣嘅精神面貌，能夠行入元朗，我相信呢個係傳達一個相當正面嘅訊息出嚟，俾出面嘅人睇到，我哋真係所講嘅無畏無懼。但係記住，當日一定要非暴力。我再講一次，乜嘢裝備都唔使帶，我自己會行入去，乜嘢裝備我都唔帶，就係咁簡單。我行得正幾多正，我驚你咩？如果每一個人都係咁嘅氣場嗰陣時候，自己彈開啦根本。仲有我再講，11月阿鄧生想接 CP， 整場咁嘅大龍鳳俾佢嘆下，冇得做㗎啦。另外一個阿 Sir 上㗎，兩個爭緊啦。其實點解搞到咁大鑊？亦都因為兩個爭緊啦。其實呢個同電影寒戰係差唔多嘅。其實不過很多警察裏面所講的內幕，我亦都無謂再喺度即係講呢啲佢哋自己之間內部嘅嘢，亦都冇辦法核實。其實呢啲咁嘅嘢好多時只不過係一啲嘅道聽途說，但係我相信拖到而家強弩之末，出到黑幫就係強弩之末。再出，我話俾你聽，香港人會受傷，不過個怒潮會更犀利，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嗰種嘅質疑會更犀利，分離意識會更強。當香港新疆化嗰陣時候，香港嘅人嘅分離意識會更強。呢個就係中共嘅選擇。究竟你選擇嘅係一個永遠冇辦法收回嘅人心，定係可以逐步同香港人和解？當日雨傘運動佔路之後，大家當冇件事。梁振英上場一路咁多年，對政改完全唔提唔問，然後諗住佔完路之後，哦冇啦，唔要啊冇啦。喂大佬，個基本法嘅承諾，成班垃圾係唔敢再提，包括而家嘅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聂德权，公務員出身，係咪？大家冇啦冇啦，結果咪爆大鑊咯。喂，曾玉成自己都醒啦，係咪？都知道咁樣搞搞唔掂噶啦。好啦，下一個一定要上嚟搞政改噶啦。我想問，這些今日的黑幫流民、英派警司、英派的行動處長，是嗎？這個曾偉雄的隔代指定的接班人，究竟會變成怎樣呢？我就很有興趣知道。所以大家記住，保住條命仔，保住自己身體健康，是嗎？ 得閒約多啲老友出嚟圍爐取下暖食下飯遊行前打下牙膠飲杯下午茶遊行之後約個地方係咪夏天就唔適合打邊爐㗎啦其實飲杯啤酒吹下水生活仍然要繼續做返一個正常嘅香港人正常嘅香港人攞出我哋嘅是非之心我哋咁多年行到而家其實受盡打壓係我自己好清楚由書店出版社以前創辦嘅媒體全部冇晒全部冇晒結果用一個最低嘅成本維持住呢個城寨嘅運作一路走咗五年走到而家我好感謝呢五年嚟同我一齊嘅人我上一次上個禮拜喺五週年裏面見到一啲呢五年嚟同我哋走嘅同路人我哋當時提出呢個同路人呢個觀念好多人覺得好奇怪乜唔係要做教主嘅咩乜唔係要做呢個名嘴嘅咩乜唔係要做呢個咩嘅咩呢個指點江山嘅咩從來都唔係我哋係同路人不過我需要大家支持因為有陣時候每一個人嘅力量始終係有限但如果我哋集結嘅力量夠大支持我哋嘅人夠多我哋手上面嘅資源夠多我要揾更加多其他在不同政策範疇更加好的人我們一起去做節目但我當晚我自己在五週年都說過希望和小麗、KM 出回來即陳建文出回來之後我們三個中大社會系的三代人可以一起做個節目講香港的從社會學講香港我想很有趣的其實我們也都不是那些躲在學院裡面的人全部都在前線工作了很多年的人亦都希望好多嘅新生嘅喺今次運動裏面出嚟嘅人喺連登裏面卧虎藏龍嘅人可以發掘佢哋出嚟我哋 keep 住嗰個關係一齊你有我嘅平台我哋有個平台但我哋可以互相大家有更加多嘅協作希望變成一個冇大台嘅一個大台咁樣嘅話呢我相信呢個就係我哋走落去嘅一個最重要嘅目標打唔打到大佬唔知道真係唔知道打大佬嘅過程會好痛苦呢、這個我預計得到但係已經行咗上嗰條路就返唔到轉頭即係等於喺 Matrix 裏面你食咗一個粒藥丸藍色紅色其實我哋食咗藍色嗰粒就返唔到轉頭因為你隻眼睇到曬嗰啲嘢啦嘛已經係林鄭已經俾嗰啲嘢攤開曬你睇曬你點可能再返轉頭相信個議會係代表議會民主代表一高度自治呢特區政府的官員是有高度自治呢回不到轉頭的其實根本。你唯一選擇就是不理睡回其實都睡不回的。你看到雨傘運動很多人失落五年來結果今天就醒回又是根本你沒有睡過你炸睡。你炸睡我不理了是很失落大家鬧來鬧去。但你睡不到根本仍然一來到又醒回。所以我就說希望最後呼籲大家可以支持城寨捐助我們繼續走下去。走更長、更遠、更難走的路。今集我好多謝大家，我哋有30,250位觀眾睇我嘅直播，亦都係我壓力嚟嘅。呢個壓力唔係淨係話我驚節目做得唔好，就係政治壓力，身體亦都唔好。不過走得幾遠得幾遠，多謝大家，拜拜。